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噜翻了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您奉上的这个主题叫做相声小品大荟萃。上半段先来听一个小品，这个段子叫做离了吧。我们说呀，这个婚姻生活啊，爱情题材一直是喜剧小品反映的主要社会题材之一。这个小品反映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和最后情感的浓烈复杂，让人深思。请您欣赏小品《离了吧》，表演者吕腾飞、韩磊、丛丛、吴涵。 离我远点，你不是带我办离婚手续吗？你把我领酒店来，你什么意思啊？ 光办手续没用，据说呀，在离婚前没在这家餐厅吃过饭的，离了不到3个月全都复婚了，懂吗？ 指不定打什么主意呢，当初就把我灌醉了以后才趁虚而入的嘛。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涉世未深青春懵懂的小正太了。 做梦呢吧，告诉你，当时酒一醒我就后悔了。 不是，那你和我结婚登记干嘛呀？ 我这不砸手里了吗？我 过不了了吧？ 都想好了呀。 不是，不是，你俩干什么的呀？这是 我来介绍一下，本店是离婚主题酒吧，凡进入酒店者必须高声朗读门上的这副对联， 并由服务员 读出横批， 方可步入殿堂。 那我先来呗， 请出示结婚证。 进门来两只鸳鸯巧， 出殿去两只分飞燕， 横批离了吧。 缺德知道吗？ 缺缺缺。 做损知道吗？ 损。 带我来这什么酒店呢？哪有这样的啊？ 行了，别说了，这个酒吧老神奇了，看见那门没有啊？俩人一起进来，结完账，男走男，女走女。 啊，我以为厕所呢。 多恩爱的夫妻呀，在这儿吃顿饭准得离。咱家楼上养沙鼻狗恩大姐，你知道吗？ 啊，就老跟狗黏糊到一块儿那个吗？ 那天呐，他带着狗来吃饭，吃完饭呐，那狗啊，说什么都不跟他回家了。 人和狗都离了。 那你说我和你还有啥离不了的吗？ 离不了了呀。 趁早离了吧。 不是，你们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哎呀，行了啊。这是离婚餐厅，能有好态度吗？别废话，点菜。 什么菜？ 本店都是离婚套餐，现场制作，爱吃不吃，请看第一道菜，即刻分手。 请看第二道菜，攥着，一刀两断。 请看第三道菜，这是啥？ 鸡。 这是啥？ 眼睛。 就算你俩瞎了眼。 请看最后一道菜， 这是 彻底完蛋了。 不是有喝的吗？ 有忘情水、 孟婆汤。 等等，我听这名那么别扭呢，这是离婚又不是离世，还孟婆汤。 哎呦大姐，你这脾气也太暴了。大哥，你咋才和他离呢？啊， 姑娘，你劝劝你同事，你大姐就这脾气，就这表现都是淡季，知道吗？ 哎呀，大姐，你看大哥当你面都调戏我呢。 我什么时候？ 他都站起来了， 我没有， 你也伸开手了。你是想调戏我还是怎么的？我就感觉到你的气流啊，一股子一股子的。 老妹儿啊，别介意，你大哥呀，这是找下家呢。 行。 你俩这菜都上齐了吗？ 上齐了。 那你俩该干啥干啥去吧啊！ 哎，祝二位离婚愉快。 来，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 这忘情水你不喝？ 我要喝就喝孟婆汤，把你忘得干干净净。 好聚好散， 同归于尽。 说吧，咱那家咋分？ 车我不要，反正我估计离了婚呢，也没人能接你。 瞧不起我是吧？自打听说有个跟你离婚呢，接我下班那车队一眼望不到头。 堵车了？ 人家是卖车的。我马哥说了，每天你要换着花样的来接我。我马哥还说呀，要送我一大停车场，不装摄像头，随便偷。 啥马哥？你哪来个马哥？ 呦啊！咱俩都要离了，你管我马哥是谁干嘛呀？我保证啊，在跟你离之前，我不答应他。 仗义。 咱那房子给你吧。 什么意思啊？寒碜我呢？跟你离了婚，我还能住那房子吗？我不得做个梦啊！我青岛搞房地产大姐，7000平米海景别墅，主卧室就60多间，我随便住。 这60多间主卧室，你咋睡呀？ 我先睡1号房间，手机定时15分钟，手机一响，我叠好被，我进入2号房。手机定时15分钟，手机一响，我叠好被，我进入3号房。 你大姐姓啥？ 姓杨。然后我就睡，在3号房间呢，我边睡边叠被，醒了。我走进4号房，在4号房我边睡边叠被，我醒了，夹着被我走进5号房。我走进5号房，这好像是，不是1号房是吧？啊，不是，你说我这一宿我都能给自己睡迷路了，你说我睡咋样？ 咋样啊？叠一宿被呗。不是，你这么爱叠被，你住别墅干嘛呀？你到宾馆当服务员多好啊。 我就当服务员我也自食其力，我当服务员我知足。我不是，你说你那马哥这么爱你，不得把你当娇似的搁金屋藏起来啊？ 反正啊，我这工作是不用了，我马哥说了，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管钱，每天让我坐在大车上包一皮包钱。 你马哥把你调公交部门卖票去了？ 跟你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我太没劲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嫁给猪八戒呢，人猪八戒还会甜言蜜语哄个人呢。 你嫁给猪八戒人家不能给你登记呀。 那凭啥不给我和猪八戒登记？ 近亲不让结婚。 离呀、啊、赶紧离。 离得好。 光说不练假把式， 光练不说傻把式， 口号喊得响不如行动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犯病了。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穿少了呀？哎呀，你啊，我就换个面儿。 全是烟、啊！哎呀， 真的好多烟呐！ 我说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我还在原来这个地方呢。 关键我没在原来这地方啊！ 那你赶紧过来呀！ 你别害怕啊，这烟呢都往上窜，你先趴下。 忘情水，孟婆汤。 我跟你说呀啊，你呀、啊、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待着。哎， 啊，绿灯飞，你跟 拿着呀。一会儿我去找出路，你拿着这绳子时不时的拽拽，如果绳子那头有动静就是我没事儿，如果要是没动静那你就自己找出路，千万别往我那方向去了，知道吗？我走了。 德飞，你别去，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什么马哥，我也知道你没有什么杨姐，刚才我都看你手机了，我再也不瞧不起你了，我再也不无理取闹了，我对咱妈好好的，咱俩好好过行吗？危险，别去。 别说了，你再说我就真不敢去了。兄弟，你嫂子就交给你了。不对呀，你俩咋进来的？ 警报解除了。 解除了？ 演习结束了。 演习？什么演习呀？ 本店的消防演习已经结束了。 演习你不说一声？ 给你说了，那还叫演习吗？ 你们这个地方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那二位还离吗？ 我离离不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本店有专车接送， 送家上， 只送离婚办事处。 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啊？大一进门，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你上的菜我能吃吗？又冒烟又弯的，干什么？干什么？ 没结账呢， 我急。 玲玲，你得给人结账，不结账不好。 行，我急。别找了，走。你打算睡一阵儿啊？ 不是，上哪儿啊？ 回家。 不是，那咱的婚 是不是傻？ 进门时别别扭扭，唇枪舌剑，吵吵闹闹， 出门去恩恩爱爱，甜言蜜语，拥拥抱抱， 横批 大情骂俏。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寺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这个小品听完了，真是很让人感慨呀，情感还是非常浓烈的。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相声小段啊，杂学唱。常宝霆和李润杰老二位都是天津曲艺界的旗帜性人物，一位是很多年相声舞台上传底的大角，一位呢是快板书的创始人和李派快板的创始人。我们这儿有他们二位合作的一段小段杂学唱，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过啊？请您欣赏常宝霆、李润杰表演的小段。 这个快板呢，真正这是专家。 哎， 主任，我是的确是外行。 你太客气了。咱也不行， 这 差得太远了。 这怎么会是客气？您是大海飘得来的茉莉鱼， 这怎么讲啊？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帮子了。 什么话呀？这是， 这不捧您吗？ 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 这不是捧您吗？ 这你捧得太过火了。这个 老资格呀，王母娘娘骂绍兴， 怎么样？ 老宝贝儿了。 你这俏皮话都哪学嘛？这都是 废话，你说咱俩站在这儿说人家不乐，这叫什么呢？

说学逗唱这说就是这个车轱辘话来回说。 哦，这就是这说。 哎， 那这学呢？ 学好理解。 怎么呢？ 都得一样了。 怎么一样啊？ 我用什么杯子，你得用什么杯子。 哦哦哦， 我倒多少，你得倒多少。 哎，这对。 我喝什么色的，你也得喝什么色的。 是啊， 我这一口，咱有时候半个 啊。 干了 是 是下一亩 哦， 对吧？都得一样了，包括你看一端杯一碰杯的姿势 啊， 来喝一个， 哎，这 都一样， 没桌子挡着撂地下了， 就这样，这就是学，这好理解 啊，这是学。 哎， 那这逗呢？ 咱看着就逗， 这倒是啊。 哎呀，喝完了酒，有哭的，有乐的， 不是 有什么都不知道的，有骂街的。哎呀，我这 您瞧瞧什么样这都， 有的喝完了就 哭的，哭的什么呀？ 哭， 嗯。 喝一喝多哭还倍儿委屈， 怎么了？ 我有一哥们就是一喝好了搂着我哭 啊， 一搂不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啥哭，其实我特别高兴。我的意思就是啥，咱们 啊 服务员 啊， 再给我来两瓶啤酒，哭的， 哎呀。 哎，还有那乐的， 乐的什么样啊？ 乐，反正就在这听着乐。嘛呢？喝不喝了？我没说不喝吧？喝你倒上端杯啊！乐什么呢？谁嘛乐？乐你这干啥？我没乐。这人真的，我非说我乐 啊， 乐一。 乐一宿， 第二天我问他 啊， 不是你昨儿倒是乐什么呢？ 是啊， 你听他这话 啊， 我昨儿又乐了， 又乐， 哎，不是怎么了？只要我一乐，就说明我断片了， 好，自己都知道。 有，你看还有那个是，我会观察 啊啊， 我还一哥们是什么呢？ 怎么了？ 你多在一看，小拇指往起一翘，这就是喝好了。 是吗？ 哎，平时跟你说话爱指 哦哦， 哎，指完这儿指那 哦， 哎，往这儿指， 嗯， 从这儿指，会敲桌子 啊啊， 哎，一喝好了马上变这样，这个喝好了， 哎呦喂， 啊，还有那个骂街的， 我怎么骂街？ 那回，我跟一个老哥哥坐一块儿了， 哦哦哦， 人家是办点事儿， 是 事儿都办完了，从北京这儿。转机 啊， 走，在这儿落个脚， 是 什么事儿都没有，要跟我喝顿酒，咱能不赔吗？ 那得赔啊！ 关键这关系不一般， 什么关系？ 我爸爸要在场，我得管他叫叔， 哦，大一辈。 如果我爸不在，他那意思就叫哥，别叫叔， 拉皮儿了。 哎，就这样 啊， 那这个我咱能不赔吗？ 是 到那，呵，这酒量把我赔得晕头转向。 哦， 我那天比他喝得多。 嚯， 哎呀，我这正这时候，叶鹏给我打一电话， 干嘛呀？ 下礼拜该出节目单了。 哦哦哦， 你报个节目 啊啊， 你报哪个？ 是， 哎呀，我这当时啊，我就想不起来我都会啥， 这得喝了多少啊？ 哎呀，喝的都不行了 啊！ 我说你等会儿 啊啊，想想 电话，我这想， 嗯， 对面那大哥， 嗯， 是让他等会儿，我这还等你呢，我这举着电话，他是举着杯子，就这样。 哦， 哎呀，这个。待会儿人家不乐意了，把杯一放，这谁这是？拿过来，我跟他说。他也不知道对面是谁 啊， 他又不认得人家叶鹏，对不对？一把把电话抢过来，来， 你讲讲， 讲话。哎， 啊， 来，好，你好，你跟我不认识。 是， 但是请你不要再打了，我们这里有事情。 哦哦哦， 不要打了 啊！ 你先滚开！滚蛋！ 不，这哎，不， 你给我滚蛋！ 这， 好不好？ 这， 好吧。 哦， 过分的话就不说了。 这还不说呢？ 待会儿。让他给你回过去，再来电话。 哦， 我还要骂你，好不好？电话他们给我扔了。 哎呀，嚯！ 你说我喝顿酒，落叶鹏挨顿吗？ 这赖谁呀？这个 好在人叶鹏也理解。 怎么呢？ 叶鹏也酒精沙场。 他也老赶上这事是吧？ 这个事儿太逗了，就是数不胜数 啊！ 哎，